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八集。杜艳里认为，要对付单隐生这种无聊的人，最好的办法不是和他比谁更擅长垃圾话，而是从此不再搭理他。于是他无情地推开了单隐生，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。 开玩笑的，我们说正事，说正事。 杜艳里没有停下脚步，反而走得很快也很稳，以至于跟在后边的单隐生得小跑才能追上来。 等等，你不要这么开不起玩笑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。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向停车场，中途撞见了办完事回来的秘书小姐。 咦，十五分钟还没到呀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一个比一个走得急。 一脸茫然的司机急忙走过去，为提早到来的老板打开车门。杜艳里正要上车，却被赶上来的单隐生拦住了。这次单隐生不敢再皮了，直截了当地问杜艳里关于合同的事。 如果我和你解约，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？ 听到这个问题，杜艳里先是顿了顿，然后开始仔细地打量站在身边的人。他的视线实在太过专注了，让单隐生不自在地摸了一下脸。 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吗？ 自火场逃出来以后，杜艳里就觉得单隐生有点异样。无论是对他的伤口突如其来的紧张，还是一路跟来并在他的耳边说出过于亲密的话语，都明确地指向了一种可能。为了防止判断失误，杜艳里再次跟单隐生确认。 你还想见面？ 为什么不见面？我觉得我们的相处还挺愉快的。 单隐生说出上面那句话的时候，想必早就忘了仅仅在两三个小时之前，他还把杜艳里的祖宗十八代给骂了个遍呢。 果然，他对我产生了感情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困境容易诱发情感，也容易制造幻觉。 杜艳里并非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，加上他也不打算和单隐生发展更多的关系，所以他只需维持一贯以来的做法就行了，打破幻觉，扼杀情感。 智易珠宝虽然和 Musis 存在合约，但我只负责公司大层面上的运作以及项目合同最初的把控而已。至于这个项目的后续，我相信智易能妥当处理好。那么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？ 到此单隐生算是听明白了，抛开所有花哨的形容，对方只在强调一点，他们不会再见面了。 所以以后我和杜艳里都不会再见了。 单隐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，心情也瞬间低落了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心里堵得有点烦。 那我们就别解约了。 单隐生这话一出，整个场面瞬间沉默了下来。杜艳里低头揉了一下眉心，尽管他并不意外单隐生这样的回答，但他确实感受到了一丝苦恼，因为合同的问题突然变得复杂了。他只好适当延长自己处理这件事情的时间，并让司机先回避一下。 我们车里说。 单隐生跟着上了车，两人坐在后座，中间放着一张实木小桌子。杜艳里将手放在桌子上，轻轻敲了敲桌子，思考着接下来该如何谈话，却迟迟没有开口。而单隐生的目光最初停留在杜艳里的手指上，接着又溜到对方的手腕上，然后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盖在了杜艳里的手腕上。这一举动让杜艳里不得不抬起眼看着近在咫尺的单隐生。 你的手腕还有伤呢，封面也拍完了，还不把手表摘下来吗？ 杜艳里有些尴尬地把手抽了出来，然后解下了手腕上的金表放在了桌子上。 这人究竟是意识到自己的感情，然后对我步步紧逼， 还是并没意识到自己的感情，只是本能的进攻呢？ 你为什么改变主意？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解约？ 你不会吗？ 我说我不会的话，你会夸我有契约精神吗？ 杜艳里扫了单隐生一眼，这一眼仿佛看穿了人心一样，让单隐生只好坦白投降。 好吧，我原本确实是想要和你解约的，但我仔细考虑之后，我发现你教的东西还是蛮有用的。你这个人嘛，也挺有本事的，而且我觉得…… 单隐生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没把“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”这句话说出来。 反正我没打算解约，怎么，你打算解约吗？ 虽然单隐生嘴上说的轻巧，但他也意识到，只要杜艳里想，直接解约并不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连忙补充了一句：“ 怎么，我作为被包养的那个都还没有想解约，你作为包养者，这就想跑吗？” 如果我想解约，那应该是你反思一下自己究竟哪里让我不满意了。 我， 不过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想法。毕竟如果我解约了，你肯定会回去跟你的家人说，杜艳里做事做到一半就跑了。 你又知道我想说什么了。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 单隐生正想说话，杜艳里却抬手示意阻止了他。 回答我的问题之前，你最好仔细想想合同里我们的约定。我们确实不上床，但这并不是万能的护身符，它只意味着除了上床以外，我能对你做任何事，而你也不能拒绝。你再想想，你对这份合同的诉求是什么？你觉得你有必要坚持到最后吗？ 单隐生并没有认真地倾听杜艳里的话，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杜艳里的脸了。他说不清楚对方现在和平常有什么不同，但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好像自己再往前一步就会失足掉进深渊。然而这种危险并没有吓到他，反而刺激到了他，让他莫名的兴奋与期待。 想解约的人是你不是我，我不解约。如果你想要解约的话，我就回去跟我爷爷说，你做事半途而废。 杜艳里的这句话虽然孩子气，但谁让他充满了威胁力呢？杜艳里为了不让两家的长辈失望，也只好跟单隐生纠缠下去了。 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意思，我们不解约。我之前也和你说了，你要记住，按照合同规定，你必须迎合我。 那我要怎么做？ 迎合这个概念必须由你主动，由我评分。 也就是说，我要先了解你，然后再讨好你？ 确实如此。 既然如此，我们是不是该住在一起了？ 理由？ 住在一起，便于我仔细地观察你。 这个理由不够充分。 快速推进教学进程，有助于合同的提早结束，早结束早解放，不是吗？ 杜艳里虽然非常怀疑对方的真实想法，但这个理由确实正当且充分，哪怕他之前并没有把包养对象带回家住的先例。 可以住在一起，不过我的规矩你都清楚了？ 都精准到几分几秒了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我能自带佣人给我做饭吗？ 可以，不过他们得遵守我的规矩。 那算了，为了不吃冷菜冷饭，我还是遵守你的规矩，早睡早起，好好工作吧。 双方谈到这里，是时候结束了。单隐生自觉地下了车，反正他现在也不着急，毕竟晚上他就要搬进杜艳里的家了，而杜艳里总归是要回去睡觉的，有什么事那时候再说。一直在回避的司机也够聪明机灵的，他一看到单隐生下车便赶紧走了回来，坐进驾驶座准备开车。 离开之前，杜艳里按下车窗，仿佛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： 医生，你会和包养对象谈恋爱吗？ 你在考我？我干嘛要和包养对象谈恋爱？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设计感情？ 那就好，我也不会。 当天晚上，单隐生果真住进了杜艳里的家。他开着明黄色的超跑，如同一束闪电般飞驰着来到了杜艳里的家门口。但这只是个开始，在他身后还有两辆大卡车，一辆装着他的衣服、饰品、床单、被罩等等，另一辆装着窗帘、家具、地毯、各种摆设。单隐生率先下了车，并倚在车门上，指挥着工人把东西往屋内搬，然后才悠悠地进了屋子，随手就把车钥匙抛给了正好出来迎接的佣人。 把我的车开到地下车库去。 虽然佣人接住了钥匙，但是并不敢答应单隐生，只能无措地转回头，想要请示杜艳里。尽管他家主人事业有成，可或许是因为主人的性格缘故，这栋别墅一直都很清静，甚少有客人过来做客，更别说像单隐生这样大张旗鼓登堂入室的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